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最近载文介绍了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金日成主席创立的伟大主体思想的象征——主体思想塔。网站还上载了主体思想塔图片。